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Hello, listeners, and welcome. My name is Scott, and I'm here to help you learn English. So, let's go.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学习了如何描述房子。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房间 ,living room, 厨房 ,kitchen, 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新的学习了，来学习一周七天的说法。首先来看一下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Week. Week. Day. Day. Monday. Monday. Tuesday. Tuesday. Wednesday. Wednesday. Thursday.Thursday, Friday, Friday, after, after, Saturday, Saturday, last, last, Sunday, Sunday, usually, usually. 那么在一周里面我们有七天，一周应该是 week, W-E-E-K, week, week, a week 就是一周。一周里呢分为七天，这个天就要说 day, D-A-Y, day, day 可以是天的意思，也可以说强调白天。那么比如说他在北京要待几天呢，我们说待三天，这个三天就可以说 three days。 好了，现在呢具体的来看一看这个星期应该怎么说。星期一 Monday, M-O-N-D-A-Y, Monday。 请朋友们注意，所有的这个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啊，那么它都是以这个 day 结尾的，而我们要记得呢就是前半部分。比如这个 Monday 就是 M-O-N Monday。 好，周二 Tuesday, Tuesday。 星期三 Wednesday。 星期三的这个拼写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有点不太好记， WE-D-N-E-S-D-A-Y Wednesday。 那么通常呢这个 D-A-Y 我就不要再去记了，我就着重来记前半部分， W-E-D-N-E-S 一共是六个字母， Wednesday, Wednesday。 星期四 Thursday, Thursday, T-H-U-R-S-D-A-Y Thursday,Thursday。 周五 Friday, Friday, F-R-I-D-A-Y Friday。 我想大家在这个 Friday 一定是最高兴的了。记得有一部小说里面有一个人物叫 Friday， 那么他没有别的名字，就叫了这个 Friday， 叫星期五。那么还有一间美国的餐厅也叫这个 Friday， 星期五这样一个餐厅。想来这个星期五啊，很多人都出去吃饭，可能是这样来的名字吧。那么星期五后面是什么呢？在什么什么后面我们可以用 after。A-F-T-E-R After After 星期五之后就是星期六了，星期六 Saturday S-A-T-U-R-D-A-Y Saturday Saturday。 那么一周的最后一天呢，这个最后的我们可以说 Last L-A-S-T Last Last最后的意思。最后一天是什么呢？ Sunday 是周日，也就是星期日。 S-U-N-D-A-Y Sunday Sunday 星期天的意思。那么在星期天通常您都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这个通常就是 usually U-S-U-A-L-L-Y usually 通常的意思。那么一周七天，周而复始。我们现在呢，就来继续来看一下对这一周的描述。 Text Ken Cohen. Text A. The week. How many days are there in a week? There are 7 days in a week. The first day is Monday. The second day is Tuesday.The third day is Wednesday. The fourth day is Thursday. Friday comes after Thursday. Friday is the last work day in the week. After it comes Saturday and Sunday. On these 2 days, people usually don't work. How many days are there in a week?那么一周到底有多少天呢？这个 how many 我们已经学过了，是这个问多少多少的意思。 How many days are there in a week? 一周有多少天？ There are 7 days in a week. The first day is Monday.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学过了这个序数词的说法，第一就是 first， 所以 the first day is Monday。那么第一天呢是星期一。The second day is Tuesday. 第二天是星期二。当然啦，第三天就是星期三咯。The third day is Wednesday. The third day is Wednesday. 继续再来看一下序数词的这个第四怎么说。Fourth. 那么第四天就是 the fourth day.The fourth day is Thursday. 下面这句话请朋友们注意听。Friday comes after Thursday. 什么意思呢？ Friday comes. Friday 来在什么之后来呢？ After Thursday. 所以这个 come after 是在什么什么之后来的意思。Friday comes after Thursday. 那么 Friday...It's the last work day in the week. 请朋友们注意这种说法 work day. 那么这是连起来写的一个单词，前面是 work， 后半部分是 day， 连起来 work day， 那就是最后的意思。 Friday 是什么呢？ Friday is the last work day in the week. Friday 呢，一般是这个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Friday is the last work day in the week.After it comes Saturday and Sunday. 在 Friday 后面是哪些天呢？应该是 Saturday 和 Sunday， 是周六和周日。在这里啊，朋友们请注意，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句子。什么样的句子呢？ After it, after it， 这个 it 指的是前面提到的 Friday. Come Saturday and Sunday. Come 是个动词，但是呢，它放到了这个 Saturday 和 Sunday 之前。实际上，这句话呀 ，After it come, Saturday, and Sunday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呢？应该是 Saturday and Sunday come after it。那么正常的语序呢，我们都知道应该先是主语，然后是谓语，再是宾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部分。但是在这句话里面呢，我们见到了一个倒装的形式。所谓倒装，就是把主语和动词颠倒一下。那么在我们这句话里面呢，具体提到的呢，就是 come 在 Saturday 和 Sunday 之前出现了， after itcome Saturday and Sunday。 倒装是英语句子的一个特点，那么到底怎么来用倒装句呢？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再给大家介绍。那么今天呢，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句子就可以了，只要您会说 after it come Saturday and Sunday 就可以了。好，再来看看最后一句话， on those two days people usually don't work。那么在最后两天呢，人们通常是不需要工作的。 On those two days， 当我们谈到这个日期 day 的时候呢，要用介词 on。 On these two days people usually don't work。 Usually 通常是我们今天学到的。好，现在呢，一起来进入句型的学习。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Which 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Monday is. Which day comes after it? Tuesday comes after it. 首先来看看这句话， Which 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一周的第一天是什么？ Which day, 哪一天，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 Monday is, 也就是说星期一是一周的第一天。接下来我们可以问 Which day comes after it? 那么在星期一之后是哪一天呢？ Tuesday comes after it。 星期二在星期一之后， Tuesday comes after it。 好，一起来跟着节奏把句型来操练一下。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Which 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Monday is. Which day comes after it? Tuesday comes after it.Which 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Monday is. Which day comes after it? Tuesday comes after it. Which day is the third day of the week? Wednesday is. Which day comes after it? Thursday comes after it. Which day is the third day of the week? Wednesday is. Which day comes after it? Thursday comes after it.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那么学过了一周的七天，我们就要来学习一年四季的说法了。好，赶快进入单词点击。 New words for today. Season. Season. Spring. Spring.Summer, summer. Autumn, autumn. Winter, winter. hot, hot. Cold, cold. Warm, warm. Cool, cool. Best, best. Weather, weather. Month, month. 先来看一下季节的说法。那么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啊，一年是有四个季节。那么这个季节就叫 season, S-E-A-S-O-N, season, season。那么这个 season 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思，比如说这个美国的 NBA 篮球，那么它有这个季节赛、季后赛，这个季节或者是叫赛季，那么也叫 season。S-E-A-S-O-N 下次再看球的时候您就知道这个解说员在说什么了。好，那么一年四季里呢有这个四个季节，春天 Spring S-P-R-I-N-G Spring Spring， 夏天呢 Summer S-U-M-M-E-R Summer Summer， 秋天 AutumnAutumn, autumn, autumn. 冬天是什么呢 ？Winter, winter, winter, winter.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们呢，可能还能记得，在英语刚刚热起来的时候啊，我们都学过这个 Follow Me 这套教材。那么它里面呢啊有这个关于四季的一首歌，我只记得其中的几句，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它是这样唱的啊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怎么样？还记得吗？再来看一看具体的来形容这些四季里面它的感觉都是什么样的词。夏天非常非常的热，这个热呢我们可以叫 hot H-O-T hot hot、oh, it's so hot， 太热了太热了 hot。 那么在我们吃川菜这种这个比较辣的食品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这个辣什么什么东西很辣，辣字也可以是 hot。 hot 的反义词啊，冻死了冷死了，冷 cold C-O-L-D coldCold， 暖和呢 ？Warm， W-A-R-M， warm， warm 不像 hot 啊这样热，那么这个 warm 可以当温暖、暖和来讲 ，warm。那么这个比冷它的程度稍微低一点，我们可以叫凉快啊。那么凉快怎么说呢 ？Cool， C-O-O-L， cool， 真凉快 ，It's cool。好，朋友们注意，在我们这个平时的啊、看电影啊、电视啊，有的时候也听小孩们在说啊，真酷哎，这个酷 C O O L， 那么就是从这个凉快这个词过来的，酷也可以当啊，真棒、真好来讲。Next time， 下次呢，朋友们就可以说 Wow， it's cool， 或者是哇，你看起来真够酷的 ，You are so cool。或者说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看 ，It's cool。好了，学会了一年的四季，那么这个您最喜欢的季节是什么呢？最好的季节，我们用 best， B-E-S-T， best， best 是这个 good 的最高级形式，也就是最好的意思 ，best， B-E-S-T， best。在谈到四季的时候呢，难免要谈到天气。和月份，那么这个天气呢就是 weather W-E-A-T-H-E-R weather weather， 月份呢 month M-O-N-T-H month month。 好了，一起来看一看对四季的描述吧。